这人谁啊？乔一凡暗自嘀咕着。副本记录就不提了，那个毕竟是要靠团队，而且低级副本终归是有发挥极限，普通玩家也能做到，出来的成绩自然不会比职业选手差。但是单挑这个，这可纯粹就是双方技术水平的直接碰撞了。 这么嚣张地朝着叶秋大神叫板，这样的人居然出现在网游里，真是让乔一凡够无语的。据他所知，就是他们的队长王杰西在叶秋大神面前也不敢态度这么张扬。敢这样针锋相对叫板的，恐怕只有霸图战队的韩文清了吧。这位大神从进联盟开始， 就和叶秋大神针锋相对，终结过家世的连冠纪录，算得上是头号死敌。论技术，韩文清也和其他大神在伯仲之间，但这家伙身上有一股子霸气，而且性格极其顽固直接，看到不对的张口就骂。据说在某次比赛，霸图发挥失常，输得很惨。 韩文清在赛后对队员们是一通狂训，反复看着当天的比赛录像，看到谁失误就立刻拎出来狂骂。当时霸图的老板也来旁听，中途突然手机声响，狂骂终止。韩文清回头冷冷望向老板，就说了两个字：“出去。”老板给他面子，立刻跑出去接电话去了。 霸图全队却都是吓傻了，连老板都被秒杀了，他们哪里还敢有半分不服？韩文清的为人便是如此，联盟里在资历、在实力上都能和叶秋持平的大神级人物也只有他了。但现在，网游里一个不知哪里出来的小角色，竟然也叫嚣着要和叶秋大神单挑。 乔一凡真是够哭笑不得的，这一路上每2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人一次的消息，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刷世界的 CD。乔一凡连连摇头，这样小角色的叫板，大神怕是根本无视的吧。琉璃之地副本外，乔一凡的一寸灰终于是和大神的君莫笑碰面。 同样看到的还有已经不算陌生的唐柔的韩嫣柔 ，BOSS 入侵在最开始也是碰过面的，再然后，风叔烟幕这个枪炮师。看到这个角色，每一个知道君莫笑背后身份的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苏沐橙，永远站在叶秋身边的人，永远站在一叶知秋身后的那个枪炮师。 现在叶秋已经退役，这个枪炮师还是苏沐橙吗？乔一凡没敢去多问，虽然是冠军队的一员，但他在自家战队都是小透明，在其他战队的选手眼里存在感就更薄弱了。乔一凡不像队里其他职业选手，和其他队的选手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 乔一凡他没有对手，也没有这样的朋友。来了，看到一寸灰过来，叶修打了个招呼。0点我们立刻开始。好的。乔一凡应了声，又点开副本榜单确认了一下记录。这次一看，却立刻发现榜首这队队伍中的一个名字有些眼熟。 不正是刷世界朝大神叫板的家伙吗？难怪这么嚣张，那个记录的成绩的确不错，看来也算是个高手，只不过也得看看对手是谁啊。乔一凡暗自想着。啊，装备没问题吧？叶修又问了一句。没问题的。乔一凡答道。 他买的代练单子负责承担一身装备，此时一寸灰一身30级的鬼剑职业套，手拿30级紫太刀， 恶鬼斩刀，装饰类也是眼下较好的。 第一次不追求什么速度，有新人吗？让他融合一下我们的打法。 哎，一次就够了吧？ 包子入侵大概是想到月轮工会的会长，开始也说是融入的，结果三次下来也没什么太大起色。 够了。 一旁的乔一凡被代表着回答了，心下却是一阵热血沸腾。看时间还有几分钟，跑去狠狠用凉水洗了一把脸。他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和集中，不能辜负大神的信赖。 刷新了，进本吧。 零点，副本次数刷新，叶修率领几人进了琉璃之地。此时此刻，同样开始刷起副本的蓝河，却又开始心不在焉地留意起世界消息。绕岸垂杨频繁地刷屏，让他觉得有些恼火。这还没完没了的劲头，已经不像是在为自己证明，看着根本像是在撒泼。这家伙有这样的爱好，蓝河无意见，但问题是他那个角色是蓝溪阁的，这人人都知道，琉璃之地的副本榜单上挂着他的名呢。有着工会的身份，而且还是挂在记录榜单的高手身份，却是这样没风度的在世界上叫个不停，蓝河只觉得是丢人现眼。提醒的话蓝河不是没说，但收到的只是绕岸垂杨的冷嘲热讽。这家伙参与刷出了更高的记录，正是嚣张的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蓝河心里别提多纠结了，他当然是希望工会的记录能保留了，但想到绕岸垂杨的嚣张样，就又恨不得有人出来踩了这记录。能踩了这记录的当然也只有君莫笑。此时蓝河的心里是有几分不安的，他向来留意君莫笑的等级，在30级这个阶段他未免停留的有些太久了。此时如蓝河他们领跑角色都已经33级，这等级越高，升级所需时间和经验越多，所以差距会越小。照君莫笑一直以来的速度，此时距离他们一级半还差不多，还停在30级，这当中可能的意图正是蓝河不安的原因。尤其是刚刚蓝河收到了琉璃之地这边准备下副本的工会玩家的消息，说看到了君莫笑一行人，他们的队伍中似乎来了一个新角色，叫一寸灰，鬼剑士，没有顶工会称号，是否有工会不详。一寸灰，这又是谁啊？蓝河望着他们工会名单中上次昙花一现后就再也没有上过线的剑客刘牧，心中惊疑不定。此时的琉璃之地副本里，新加入的乔一凡却正在用他的一寸灰听着叶修的布置，完美地配合着四人。 嗯，就是这样，看好我们攻击的节奏，开阵的时间一点也不要浪费，技能的冷却控制好，保证效率的最大化。 叶修不住指点着，教导这个有基础的孩子真的要轻松多了。他不像唐柔和包子入侵，副本的打法对于这两个新人来说是死记硬背的，所以真要完全掌握，这两位甚至连月轮的那个会长都不如。唐柔和包子入侵操作完全够，就是生生要记打法，要有意识。月轮会长呢，游戏熟悉，叶修说的他很理解，但是操作跟不上，得练。而乔一凡，双方的优点他全有，叶修一点就透，操作轻松跟上，所以叶修才敢肯定一次就够。职业选手的素质那不是常人可比的。 残影可以不要开了，开那个的时间不如多斩两刀提供输出，不会让仇恨走到你身上的， 你吃不到公鸡。 叶修说着。残影是鬼剑士25级时可召唤的鬼神，这个鬼阵却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不过也只是一个围绕在角色身遭一周的鬼影化成的护甲。这护甲像盾牌一样，可以吸收抵消伤害，持续时间是1分钟，级越高抵消的伤害越大，抵消的次数也越多，是个纯防卫的技能。此时团队配合中，叶修却是让乔一凡放弃使用这个技能，防卫的事儿其他人会替他做到。这样的细节又一次让乔一凡感动，他是习惯当炮灰的，但现在队伍却会主动分担出精力来为他提供保护。 这个冰阵有问题吗？ 乔一凡惶恐。 不不不，开得很好，很及时。 叶修说着转向了包子入侵。 包子，这次是你的失误啊。 啊，我的我的。 包子入侵应声叫着。原本设计的打法，这个地方冰阵并不该在这个时机释放。但是由于包子入侵的一个失误，情况发生了改变。结果乔一凡自己进行了调整，改在这个时候释放了冰阵，却是立刻达到了控场的效果，减缓了队伍的压力。冰阵是鬼剑士30级的鬼神冰魂，冰魂守护的结界可对进入的敌人制造冰属性的法术伤害，并且有几率将目标完全冰结，是一个攻击性的鬼阵。 不过这里你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的。 叶修先批评了一下包子入侵的失误后，这才又转回对乔一凡说着。 你看，包子刚才的那个失误导致巨怪没有做到完美，但是他聚散出来的那三个怪正好是你这个朝向，你这时候其实不用立刻用冰阵去控制，先出一个月光斩，三个怪可以被退送几个身位，巨怪还是可以完成的，然后你再用冰阵去控场攻击就完美了。 可是刚刚聚散的怪不止三个呀。 这不是有我们的吗？我们同样也会针对失误进行调整啊。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失误，记录是不是已经没指望了？ 从破记录的角度来说，的确怎么控场都无所谓，抢回的时间也不够赢回记录，但是比起记录，我们更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锻炼自己的意识和判断。刚才那样的情形，在副本里你可以顺利地用一个冰阵来控制，但如果是在比赛场上呢？你确认在没有任何控制掩护的情况下，你的冰阵不会被打断吗？ 哦，我明白了。 虽然只是小副本，但是还要努力提高意识啊。 是的，是的。 乔一凡连声称是，他感觉此时的心中像是有一扇门正在渐渐被打开。他遇到瓶颈一般的技术实力，此时像是在一点一点地被钻研出来。他也不知道是因为换了职业，还是得到了大神指点的缘故，或者两者都有吧，乔一凡想着。虽然他已经很认真专心，但是听了叶修这一番话，他方知自己对这个小小副本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即使是这样的副本，只要够重视，一样会有很多可以提高自己的地方。在叶修不住的指点中，队伍推进迅速。叶修他们这边用的正是昨晚试验过的缺一人的打法。原本杀不尽的怪，原本总是遭到反击逆袭的地方，此时加了这个一寸灰后，竟然通通都变得恰到好处。唐柔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此时心中的震惊了。这人还没来之前就预留配合的位置，而且还能算得如此精准，这样的实力自己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赶得上啊？ 你们两个呀， 叶修此时也对唐柔和包子入侵提醒了一番， 要多注意他的鬼阵，配合可是互相的。说起来，这些鬼阵的效果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两个新人齐道。叶修也是无奈，自然也得要介绍一番。不是辅助性职业，在一边提供辅助就算配合，另一方面也得要会充分利用辅助才行。这连辅助的效果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利用？30级的鬼剑士，除了纯防御的鬼神残影和攻击间控场的冰霜鬼神外，还有就是10级时就可以学习的刀魂。刀魂的鬼神之力是在给刀魂守护的结界内的乙方成员提供力量和智力，而力量和智力分别决定着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的威力。可以说，任何职业在刀魂结界中都可以得到极大的强化。这个技能被玩家简称为刀阵。10级可学，之后每3级可以提升一阶。30级的鬼剑士拥有的是7阶刀阵，可提高105点的力量和智力。这个数据叶修一说出去，唐柔和包子入侵都大为惊讶。数据真是再直观不过了，两人此时一翻各自的面板，立刻看出这105点的力量和智力是多么的可怕。30级的战斗法师和流氓，这两个职业在属性的加成是完全一样的。在30级，不算装备，不算任务奖励，力量和智力都正好是105点。30级的属性，鬼剑士的一个刀阵就给他们加上来了，这如何不让二人感到震惊呢？当然，角色的属性不能只看裸体，真实的情况算上装备和任务奖励，两个角色都不止这个数。但是105的力量和智力都已经足够惊艳。鬼剑士要在合适的时候放出鬼阵，而其他角色当然要充分利用鬼阵，至少在鬼阵出现的时候，输出要全部在阵内完成。看到这个惊艳的鬼阵数据，唐柔和包子入侵已经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接下来的配合，双方互相迎合，变得更加顺畅。虽只是第一次实验，但比当初月轮公会的会长第一次下本不知要强多少。如果出色，他们这些人的迎合其实并没有多少分，关键还是乔一凡的职业素质以及优势的大局观和审时度势。乔一凡自己也在这小小的副本中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不，更准确的说法是在这个团队中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乔一凡相信自己，即便不是在琉璃之地，换作是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职业赛场，在这支队伍中自己也绝对有着一席之地。感动啊，短短的这么一会儿里，已经多次产生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这是乔一凡踏足职业圈以来从未有过的。对于此，他唯有认真地打好这次副本作为回报，虽然这只是琉璃之地这么一个非常低端的副本而已。